想着幸福的图案，美满找一段，依然是孤独和悬。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。再也不孤单，我愿浪漫到永远，习惯有你在身边，未来故事情节一起领衔，来主演最佳男女演员，你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，每一天温暖着抱，相约相守到天像颗钻石一般闪烁，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，拥抱相约相守直到天边，终于来到了春天，从此为你隔绝思念，这一生爱着你不变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五月天终结孤单。 如果你的孤单只是你的习惯，一直把你自己锁起来，实在太不应该。心情好心情坏，怎么开始怎么办，你有的不爽让我来分担。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, tomorrow will be fine, 太阳灿烂就继续转。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, tomorrow will be fine, 有我的陪伴你再也不孤单。我每次接受挑战难免也会失败，人生虽然像一场比赛，还是要保持乐观，请你把头抬起来，帮你把勇气加满。

局充满许多好奇，纯白的玫瑰红色在哪里，是不是幸福就取决于微不足道的差异。夜莺想拯救男孩的伤心，胜利树上思索爱的神秘，每夜把故事都讲给繁星，不愿悲伤留下痕迹。勇敢的寻觅，拍打着羽翼，为何红色玫瑰始终有踪迹？他决定用身体换一朵绯红的标记，用歌声迎接最后爱的晨曦。刺朵锋利，痛快窒息，血染红一朵花是被施洗。他的歌声由谁聆听？到底珍贵是爱情还是生命？谁会怜惜？谁会铭记？爱散播在风中变成追忆。他的歌声由谁提起？是否被忘记？拯救男孩的伤心，胜利树上思索爱的神秘，每夜把故事都讲给繁星，不愿悲伤留下痕迹。勇敢的寻觅，拍打着羽翼，每颗红色玫瑰始终有踪迹，没放弃是被实习。他的歌声由谁聆听？到底珍贵是爱情还是生命？谁会怜惜？谁会铭记？爱散落在风中变成追忆。他的歌声由谁提起？是否被忘记？是爱该怎么定义？谁会怜惜？谁会铭记？爱散落在风中变成追忆。他用歌声吟唱生命旋律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